四二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京條約。 1842年，喺地圖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嘅真相。我劉世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 好啦，咁啊，我哋上個環節咧就話講呢個嘅，即係上嗰個聲明咧，其實好代表緊而家我哋 九十後 呢一代，受 social media 影響嗰種嘅印象式嘅 statement。嗯、我想講一講咧，嗱，我哋嗰個年代咧就差唔多好多人都睇過一本書小冊子嘅，叫《四代香港人》，即係呂大樂寫嘅一本書。咁、嗯、大致係分啦，咩叫四代香港人呢，咁樣佢就話 戰前出生， 戰前 二三十年代出生嗰班， 係啦，一九二幾， 一九二零到一九三零， 三零。又跟住第二代咧就係戰後啦，一九四 baby boomer 嚇 baby boomer 啦，跟住第三代就是我哋啦，一九六幾年出世嘅、嗯。第四代就一九八， 但唔係我好慘啊，我六五年出世，啱去咗第二代。 咁啊， 佢第三代由六六年開始， 我同你都係第二代， 即係壓迫緊而家嗰代嘅人。 係啊， 第二代好嘢嚟嘅喎，第三代最大喎。 第二代喺佢口中就壓迫緊第三、第四代嗰啲撲街嚟噶， 佢都係揾到食啊嘛！而家第三、第四代揾到食啊嘛！ 你認咗第二代，我冇辦法唔認第二代啊！咁 你好似仲大過我， 我大過你咪冇得定 咯。 咁啊，即係嗱，第三代就1965年出世嘅，咁第四代咧就話1980年之後，即係至到90年啦咁樣。咁其實呢四代香港人咧都有不同嘅際遇。即係咧咁樣，咁但係我又唔講太遠啦。咁即係話當第一、第二代咧，就係嗰啲即係特別第一代咧，好似李嘉誠呢啲啦，就係非常之堅硬啊， 節儉， 節儉啊，即係發咗達之後咧，都係以節儉 難擺脱唔到個難民心態啊， 有憂患意識， 成日覺得未來好 uncertain、 啊嗯。我老豆就係嗰代人， 去到邊度都一樣 嚇。咁、所以我老豆咪會起祖屋咯。我哋嗰陣時咧起祖屋，花咁多錢起祖屋做咩？我同佢講，你不如喺香港住好啲啦咁樣。佢話：唉，你唔知啊，仔，第日如果打仗。你都有個兜，有個兜你匿啊嘛！佢真係咁答 嘅。憂患意識。 咁你應該同阿爸講，你話香港建國冇咁快嘅，冇咁快有仗打住啊！ 唔係佢 嘅嗰啲人網上勇武嘅啫，唔使驚。 佢經驗嗰陣時走日本仔難嘅時候，佢係翻鄉下， 係翻鄉下， 翻鄉下。好啦，嗱，第二代咧，頭先阿世良所講啦，就係嗰啲咧，就係、是、基本上咧就開始咧。可以即係獲得嗰個所謂經濟嘅一啲嘅 靠個人 嘅 努力，通過教育考試，然後咧就所謂獅子山下一代 啦， 就係爬上去而能夠成為咧即係本土嘅第一次掌權 認掌權人啦， 中國人 係嘛？到而家呢一代人咧都仍然喺香港掌緊權， 啊肯定係 係啦。至於第三代人咧，即係阿周老闆呢啲咧。 就係上唔到位啦， 就俾我哋 壓迫啦， 係啦，真係仆街， 即係我哋兩個一齊壓迫緊佢。 咁啊，第四代唔好講啦，第四代基本上就係俾第二代同第三代人壓迫啦，啊上唔到位啦。 咁就我諗九十後第五代嘅差唔多， 九十應該第五代啦，係啦。 咁所以咧，佢哋嗰種即係因為咧點解咧 壓迫翻上邊嗰堆 嘅，佢哋就覺得自己咧就係被壓迫嘅一代，所以咧其實佢哋其中有一個意識咧係已經係好唔中意任何代表到所謂上一代嘅嘢，包括佢哋唔會 buy 你所謂嘅經驗。你的經驗對他來說是完全不 relevant， 特別第二代很喜歡講經驗的，哎，我們那時候怎樣刻苦啊，我們那時候怎樣樣 想當年， 還有為什麼我做到你做不到，這個我想他們覺得很嚇人憎，就是我這麼辛苦，即是陳茂波那些，我住木屋我走粉我都可以做到今天做到財政司笑什麼，我是這麼說的，在周刊那裡 他說的東西呢我們不可以喝東西的 你說給10元都會帶粉的嘛，是 是 是是是是，我這樣捱到上去，很多上那一代都是這樣，鄭海泉、你看那些訪問全部都很嚇人憎的，就是說為什麼我得你不得，當然他的經歷是因為那時候殖民地整個經濟是嘣一聲爆上去，即是等於馬雲得而家嗰啲僆仔做唔到馬雲噶嘛，因為嗰下嘣一聲共產黨喺嗰、那個即係 e-commerce 嗰度爆上去啊嘛， 咁唔止啦，馬雲得你唔得，除咗係嗰個嘅經濟環境之外，仲有政治環境咧， 咪係咯，佢幫邊啲人做出選代表啊？係嘛，海航得點解得啫？係嘛，就因為佢係黃岐山出選代表咪得咯，咁所以我就話好多時咧，我哋都會反省嘅，即係我哋呢一代。 做嘢嘅方式，或者我哋嘅成功係有環境嘅配合，即係我哋唔可以將個環境因素咧係即係 disregard 嗰樣嘢， 當咗係自己 又當咗自己嘅功勞， 係啦。 咁正正就因為再遇上咩六四之後嘅移民潮， 嗯、 我哋八九年出嚟做嘢， 嗯， 好快九一、九二、九三喺嗰十年裏邊啊， 我八六。 你知唔知有五十？ 我八六年出嚟， 五十萬香港人走咗。 係， 如果走咗嗰五十萬香港人，大部分都係中產同埋專業人士。 我哋嗰陣時做嘢兩年啦，就已經會提升一級噶啦。每兩年就提升一級，因為就係你講所講，走一陣人，走一陣人，走一陣人啊嘛。 但我嗰陣時就好戇居嘅，就係走咗去做民主黨啊嘛，即係完全享受唔到呢個。 我識你嘅嗰陣 經濟。即係呢個移民潮所帶嚟嘅好處，你明唔明啊？即係因為嗰個係對我哋冇影響噶嘛，人工都係咁低噶嘛，咁多年都係咁低。 你衰在你做咩唔從政啫？你如果嗰陣時從政，你做咗幾屆議員啦、 啊？你以為啦？如果嗰陣時從政，我做咗蔡耀昌個位嘅今日，今日都係繼續喺個市面六四喺度嗌咪嘅，跟住乜都冇喎、啊， 戇居仔嚟嘅。 係啊，因為嗰代全部係 way off 咯，我都話。反而從商咧做生意。嗰啲咧，可能就揾到食嘅嗰啲，反而係，因為嗰陣時真係人才荒啊嘛。 都唔係啊，你都入過傳媒啊，傳媒嗰陣時嘅年代都係好勁嘅。 九八年入去嗰陣時都仲好勁，嗰陣時真係一週刊二十萬銷路，而家得翻兩萬。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時代嘅。 不過 anyway， 即係嘅意思都係咁啦。如果你係八十年代出嚟做嘢咧，你就食正香港嘅經濟榮景啦。咁而家咧，點解九十後、八十後出世嘅人呢是會對於可能我們這一代人呢會有一種、本質上的抗拒的本性上的抗拒， 我覺得 所以你講，所以咧你講嘅我哋講嘅嘢咧，喺某程度上咧，對佢哋嚟講咧，佢就已經打咗個 question。 但你唔應 該，就因為你係屬於上一代。 但係而家第四代同第五代嘅香港人，你唔應該批判第三代嘅香港人。即係六六年之後出生嗰班，其實都係受害者嚟嘅。即係蔡耀昌啊、陶君， 哇！呢啲絕對 係 受害者， 其實都係受害者。原因就係佢哋喺支聯會都冇辦法掌權啊嘛。 都系一路都上唔到位， 仲系何俊仁要闹就闹你， 唔系你要闹闹何俊仁，你唔应该闹蔡耀昌。何俊仁仲系支联会主席啊嘛，佢系第二代香港人嚟噶嘛，所以我就话佢五十年代啊嘛， 系、 嗯、所以我就话咧，要 连支联会都上唔到位，真系大镬。 喂，连第三代你针对我哋学联喺中大学生会喺六四嗰代冇意思嘅、 嗯， 因为我哋都冇办法掌权， 系 即系好简单。我成日都话啦，当日一百毛林日希搞呢个电视颁奖礼，余曾走去抽佢水， 嗯， 你记唔记得？ 我记得啊， 我就闹啦，我就话，其实余曾系一个应该一早俾林日希做商台总经理嘅人， 啊， 而唔应该调翻转你六啊几岁走去抽一个三啊几岁嘅人嘅水， 嗯， 佢喺商台系不屈不得自而离开， 系， 但系最终佢冇话最衰系余曾、哦，林日希啊，佢冇话余曾阻住我发达、哦， 系， 我自己搞一档一百毛出嚟几朵、哦， 我要纠正一下你先。據我了解咧，如果我睇個表，我梗係唔識阿林日希啦。但據我了解，係林日希請阿余曾嚟，請佢係佢請， 幫佢加持。 係啦，嗱， 咁如果我係余曾，我就唔嚟咯。坦白講，你阻住個地球轉咁多年，大佬你都六條幾嘢啦，你做咗商台總經理幾多年咧？你諗下，卅幾年啦啩？ 呢一樣我想講啊，林日希犀利啊！林日希先犀利啊！請阿林阿 等佢獻世咯。 真系咁就已经系一种嘅某个程度上一个仪式嚟噶啦，已经。 梗系唔系啦，余曾呢啲老屎忽，我就话，所以我话你要批判嘅话，应该系批判佢哋呢一代。 嗯、 你谂下，全部唔肯交班，根本我哋呢一代都未掌到权啊。 系咯， 可以咁讲。五字头呢班， 你是第二代嚟。 我六五年啊嘛，但系吕大乐嘅分工啱六六年开始去第三代，嗰下先死啊嘛。我哋第二代嘅尾啊。 系，我推唔甩噶啦，我六一。 但系我哋都冇办法掌到权啊。 系， 所以我就话呢个先至系大镬。你顽固而家喺传媒里边、嗯，仍然系第二代嘅香港人掌紧权。 系， 系嘛？全部都系咩咧？呢班系功能主义、功利主义同埋最 pragmatics 嘅。 我哋 商老细想我点我就点， 商台 共产党想我点，我用办法帮佢执行。 唔、嗯、 所以我就话你要孖叉嘅话，你要认清楚。其实不反而不是孖叉六八九年那班学生啊，那班学生反而就到而家都是受害者嚟嘅， 嗯， 系嘛？点解支联会不是交俾蔡耀昌？ 啊， 点解陶君楼不可以做支联会主席啊？ 咁你而家都庆幸佢冇交俾蔡耀昌啦。 系啦，咁我又唔敢讲，我觉得蔡耀昌做咗可能会多啲人嚟嘅。 未必喎、啊，佢嗰啲下屋康唔好得喎、 啊，唔係，所以呢、這個 亦都是因為你的經濟去到一個即係比較成熟的經濟環境，你不是再那種粗放式經濟成長， 嗯， 你要上位很困難， 嗯， 事實上是。但是呢你靠 XY 交叉第二代香港人而上到位呢，亦都冇可能， 嗯， 你越是 X 他們呢，他就會變成施永青之流了。施永青很有代表性的，我覺得， 嗯， 即是代表第二代香港人， 嗯， 你買不到樓因為你是廢柴， 嗯， 你是廢人， 嗯， 如果你想攞個位夠僵嘅，你咪嚟攞咯。你攞到你咪嚟攞咯。你見到以前曹仁超啊、施永青呢一代咧，嗰種嘴臉都係咁。咁， 嗯， 所以我相信好多令到嗰啲人係好厭、好反感啊，對，嗯，對，對呢班人。 嗯，所以咧，我哋都話啦，即係你要了解咧，我成日話咧，任何人要首先要了解你自己是受到一個怎樣的環境的無造咧，呢個係第一點嘅。即係話咧，我成日講，我話咧，我哋讀大學嘅時候咧。講師成日話：，唉，讀大學咧唔係學知識，係要學曉獨立思考同批判精神。 嗯， 但係呢一句説話本身咧，其實係好深嘅一件事。你所謂嘅批判， 講師都唔知嘅。 所謂嘅批判精神係一件乜嘢回事呢？唔係代表話你可以肆意批評就叫批判精神。嗯，批判精神首先要建基一個對自己嘅了解，對自己嘅時代嘅了解。 我哋。第二三代和第二代和他們有分別的是什麼呢？ 啊， 就是我是個心很不 like 我上面那條仆街都好， 嗯， 我都不會在他面前表露出來， 嗯， 他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然後呢直至到有一天他交權給我的時候，到我掌權了，我才會起他飛腳，就是呢他會容忍，那個忍耐是很高的， 嗯， 因為始終獅子山下那代呢他是捱苦出來的嘛，他覺得即幸福不是必然的，就不會有一個好像這樣就是說在Facebook 一篤嗰樣嘢就會發生嘅， 係啦， 即時 會發生嘅嘛。我哋會係 work for it， 係啦，即係個過程同埋你有個等待同埋忍耐過程。所以咧，你就要咩咧？要扮乖仔啊，扮好人啊，扮係佢嗰個派系嘅人啊， 唔止咁嘅，因為點解咧？唔同嘅年代咧，譬如我哋嗰陣時個年代咧，有一樣嘢叫經驗咧，我哋仍然係珍惜嘅。有啲嘢我唔識，佢識。佢識，我希望佢教我， 嗯， 但係今時今日咧，呢一代就唔係啦。 佢揸住個 Facebook， 佢就覺得有咗經驗。 佢覺得咧，我揸住 Internet， 揸住 Google， 我乜都識，我識得多過你啊。 所以嗰個聲明 cut and paste， 佢咪覺得掂咯。 係啦， 佢，唔知道自己衝出去就係俾人笑到爆噶。 嗱，呢一樣嘢咧，我啊想介紹大家咧睇一本書，叫做《破解 App 世代》呢本書咧，就點講？點解咧？我覺得首先一樣嘢，我唔係嘗試去批判任何而家所謂九十後，我唔係想嘗試批判佢哋， 嗯， 我想。嘗試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大家要了解自己是受過什麼的影響而無造成今天那個觀點與性格， 嗯， 你首先要了解了先好了。其中一件事這本書所講的就是回應我們剛才所講的為什麼我們這一班被視之為，他上一代的人呢他就已經是我們講的東西他已經聽不入耳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是不會覺得經驗是重要的今時今日我們講創意的嘛，嗯，我們不是講累積累積已經 不重要了 創意都 重要的是創意 建基於經驗， 啊，而創意呢是他覺得他們勁過我們 還有很簡單你看黃之鋒和李柱銘一起同台在這個美國，啊，你已經知道黃之鋒是靠一個運動彈起， 嗯， 李柱銘是幾十年領導這個民主黨的組織 他已經覺得並駕齊驅 但他覺得在個那個 moment 已經是並駕齊驅了嘛，是吧？那他用什麼覺得個過程那麼重要呢？ 是吧？ 是吧？我把握那個時機一 click 就搞定 了他也都未必覺得李柱銘昔日的經驗對他來說是有任何的價值 當然是他的心都不會 respect 他 所以這個就 是打官司 喂這個就是跟我們那個年代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那個時候呢還是覺得對於上一代呢我們希望可以 吸納到他一定的經驗， 嗯 咁所以咧呢一樣咧，除咗係因為忍嘅原因，你所講嘅，即係我直接去交棒俾我之外咧，其實仲有另一個原因嘅，我哋仍然覺得經驗對於我嚟講係有價值。 所以我好笑啊，話俾你聽啊，係我嗰日喺六四燭光晚會，有一個我以前嘅民主黨認識嘅朋友走嚟同我講，佢話阿細良，我睇你節目㗎，我話多謝多謝。咁佢話你知唔知啊？原來你哋節目好多都係啲父母叫啲細路仔睇㗎咁樣。 咁大鑊啦， 咁啊大鑊啦。 咁啊大鑊咧，唔好叫大鑊， 咁就冇人睇噶咯。 咁冇人睇噶， 正正係調翻轉。 你越叫佢就越唔睇。 第二代香港人覺得，喂，你哋喺呢啲節目裏面講嘅嘢應該俾佢哋聽下，咁咧就將個節目介紹俾，唔係一個人同我咁講嘅， 咁我話俾你， 幾個人都係同我咁講嘅。 你哋呢啲嘅動作係 desell 緊我哋嘅， 同埋有啲有陣時啲後生仔上嚟咧，我見到佢哋個打扮咧，嗰個即係耳窿咁大嗰啲咧。 同埋隻腳炸隻手炸曬紋身嗰啲啦，成隻手炸曬嗰啲啦，都唔應該係我哋啲聽眾嚟噶嘛。咁我就問佢：我咦點解你會聽我哋節目，知道我喺度咧？咁我係啊，我爸叫我聽嘅咯。 哇！但 係咁乖仔啊， 都幾聽阿爸話。 唔係佢講嘅心態就係話：睇下你咩料啦，咁樣咯，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係我哋可能係發揮咗個橋梁嘅角色嘅，其實，因為話曬我哋都係好似懶型咁樣一個新媒體，但實際上我哋一班老餅嚟。 新瓶舊酒， 係啦，個樽就新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你問我又唔需要話特別將嗰個對立面咧，即、就、係、是、變成係唯一係對立啊。 其实 我觉得不同的 generation 有些是共通的。 所以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又要懂得就不要对于新一代的人指指点点。因为为什么呢，你这样指指点点法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完全不入意的。我想首先表达清楚，我以下我们这个环节不是要批评任何。 不是，刚才讲的说话不应用在中大学生会会长身上。 是的， 我觉得他那种反而不是说 generation 的问题。 啊， 而係我覺得佢哋呢啲 有少少啦，有部分。 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係佢哋有個所謂嘅政治嘅目的，即係嗰個嘅自己嘅基心喺裏邊。即係真心交嘅人唔係咁嘅，其實。即係我見好多入學校裏邊講書咧，好多學生都會走埋同我傾偈咧。真心交嘅人唔係咁。 所以我咧係嗱，我平情而論，我係好少批評年青人，我係好少批評年青人。我真的很少，你在这个节目我都很少批评年轻人的。因为为什么呢，我首先我是只鼓励每个世代的人要明白自己那个的，在这个世代当中他怎样形成自己的性格与那个的机遇。我也都只是鼓励90后80后都好，你们要了解自己形成今天的你是一个怎样的。 还有局限在哪里， 局限在哪里呢，这样。我说再講點解九十後會對於上一代嘅人咧會係比較相對抗拒咧？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哋覺得佢對資訊科技嘅掌握相對嚟講係會比佢上一代更優勝， 同埋佢覺得你種你嗰種經驗冇用啊嘛， 你知冇用啊嘛， 我只要反應快，一鋪卜中我就起到啦，係嘛？你嗰啲哇大佬揼石仔走去做社區服務，走去選區議會，然後咁樣逐步行上去，但你見到黃之峰最終佢都要落去海怡嗰度搞社區工作啦，係咪？呢個就係我覺得好明顯一個例子嚟嘅，即係話你要 sustainable 嘅話咧，你唔可能靠咩咧？即係好似周星馳行雲一條龍咁一鋪卜中，唔得噶嘛。其實嗰樣嘢係唔 sustainable 嘅，係每人出名五分鐘嘅啫。其實係你要持續落去嘅話咧，你必然由運動轉化成為搞組織工作，搞組織工作就唔可以周圍 X 人嘅，你一定要周圍做朋揾人做朋友，然後先至可以累積到一啲核心嘅支持。 嗱，至於周圍 X 人咧，亦都係同呢個 App 世代有關啦。呢、這個就係、是，亦都係佢哋成長嘅過程當中，我同你冇關係，我可以隨便 X 你嘅。 同埋佢哋冇歷史感嘅，我覺得。 啊， 即係過去發生 冇，過去嗰啲唔關我事啊， 關我事。 我只係講而家，而家呢一刻嘅時候咧，所有所謂 stay connect 嘅。嗰啲人咧，佢可以非常之謙和，但如果我同你冇關係嘅話咧，佢可以鬧到你狗血淋頭，可以用最惡毒嘅語言。因為點解咧？喺網絡嘅世界當中，喺 App 世代當中，喺網絡世界當中咧，佢哋嗰個 connection 係虛假嘅。 同埋佢唔覺得有 damage 噶嘛？ 係啊， 唔使負責。 我又係一個匿名嘅，有啲人一個匿名嘅人。咁呢一種嘅語言咧，慢慢成為咗咧，就係話嗱，到佢真係見到你真人嘅時候，佢係另外一個人嚟嘅喎。 通常都冇乜嘢嘅， 係通常冇乜嘢喎。大家都可以下下氣氣咁樣嘅喎。 網上兇狠，網 做就碌緊咯，我哋 都係咯， 即係永遠都睇緊睇下點做咯，咁 係啊。 嗱，呢個我覺得係佢哋如果能夠有個褪後一步，睇一睇自己呢啲嘅行為咧。佢就會成長得快啲啦。係咪好簡單？我成日話，你得到嘅係碎片化嘅知識，然後咧你嘅 status 所以每日更新，你 X 完人之後咧冇後果嘅。然後咧你嘅 attention span 對任何嘅嘢都可以好短嘅。然後好快就係 shift 去到第二度。同埋你覺得自己可以 multitasking， 但你出嚟做嘢五年之後，如果你仍然係呢種咁嘅 style 去做嘢咧。你就睇下自己可以 achieve 到啲乜。 嗱，你 multitasking 啊，你講咗另一個 app 世代嘅問題咧，就係佢去專注力不足嘅，即係話咧，基本上咧，可能寫份聲明都好啦，佢係好難由第一隻字寫到第二隻，但係最後嗰隻字嘅，因為點解咧？專注喺一篇聲明嗰度，如果你要佢咧係花半個鐘頭喺一件事嗰度咧，基本上都已經係對佢嚟講一個困難嚟嘅，即係 app 世代裡面咧。要喺一件事花半個鐘頭，持續花半個鐘頭都係一個困難嚟嘅。所以咧，佢哋嘅做嘢方式係點咧？就係、是、 嗱，我唔係講我哋嗰代係優勝啲，我只係講個分別。譬如舉例，我哋嗰個年代咧，基本上冇 web 呢樣嘢咧，我寫份聲明咪要由第一隻字寫到最後尾一隻字咯。 咁、 於是成個過程當中，我咪要諗通佢要攞邏輯啦。 轉折係點啊？ 啊，轉折係點咯？但係而家咧就基本上第一個動作就係 search。 Cut and paste。 search 睇有冇啲嘢我可以參考先 ，wiki 咗先， 係啦，參考咗先。咦，依一段用得喎，嗰段用得喎，咁然後跟住咧 copy 咗出嚟之後，最多改下啲，可能睇下啲結構啊點樣。 但佢冇咗個 inner logic 喺度， 冇咗 inner logic， 呢個第一，好難有 inner logic， 因為你嗰啲嘢大部分係只係 copy and paste， 但係 inner logic 亦都未必係佢最注重嘅，佢最注重就係整篇嘢講唔講到我想講嘅嘢。 嗰篇嘢有冇啲金句吸睛啊？係 啦， 緊要係 三筆。 其實呢個係有原因嘅，因為生筆本身咧喺社交媒體嘅年代咧係更加重要。 嗯， 你寫一篇文章冇生筆嘅話咧，冇人睇嘅。 係， 所以標題黨係有原因嘅，係咪？你睇852嗰啲全部係標題黨嚟噶嘛？所以標題起得好就係我哋嗰啲就起得最昂居嘅嘛，即係城寨嗰啲標題。 你哋有起咩？ 即係睇咗就唔會睇嘅內容嘅，如果係有標題嘅話就。所以我哋係屬於父母嗰代係有原因的。如果父母唔幫我哋推咧，我哋冇觀眾嘅，真係難為佢哋啫。咁但係咧就係、是、呢種生卑主義咧，就會助長咗一種好 skin deep 嘅行為嘅，我覺得係即係好表面化嘅嗰啲嘢係。咁讀書我咧仲可以 OK， 你係叫做一個好 smart 嘅學生，你可以滾到嗰啲助教，因為嗰啲助教都係我哋呢年紀或者老師都唔知道你 copy and paste copy and paste 嘅。但你出嚟做嘢就 check 到噶咯喎，而家你 將成段 將佢成段擺上去，所以佢嚟自邊度？你試下嗱，你唔信？你將中文大學嗰篇嘢你擺上 Google。然後跟住咧，你可能會出現幾個一系列嘅 result， 即係原來嗰啲 sentence 係完全一樣嘅。 嗯， 但係我哋以前做嘢或者讀書嗰陣時咧，就係要 delay 嗰個自己嘅滿足噶嘛，即係話你唔可能即時享受到。嗱，你而家唔係噶嘛，你 upload 咗一段型潮文啊嘛。咁你好快就咦嘘嘘有反應㗎啦嘛， 係啦，知道就 係啊。咁你到咗聽日，你已經唔記得咗你琴日寫乜嘢㗎啦嘛。咁你又會生產另一啲潮文出嚟㗎啦嘛，同埋另一啲金句出嚟㗎啦嘛。咁就變咗好似咩咧？拍丸㗎嘛，即係越食越重口味。 係， 所以你嘅言論會越嚟越激進嘅。 嗯， 點解咧？就是、因為你入咗個同温層嗰度啦。我見到幾個老嘢咧，都會進入咗呢個咁嘅情況嘅。李儀啊、連月增啊，呢啲都係一樣嘅。即係老人進入社交媒體之後咧，即係拍咗遠啦，即係嗰個偉哥嘅份量越食越重啊！其實係，就因為佢發覺，咦，係得到同温層嘅支持嗰陣時，同埋呢啲唔係佢傳統嘅支持者嚟，唔係佢傳統嘅讀者嘅喎，咁咪越嚟越激進，越嚟越激進化咯。 嗯， 所以我覺得嗰樣嘢，你唔好以為嗰個社交媒體本身係 neutral， 嗯， 其實佢係有個推動力，推動你去一個即係越嚟越激嘅。嗰種嘅言論，但係呢種言論去到某個位置，即係去到唔知道去邊嘅，其實真係、嗯。我成日都話嗱，你社運激到盡頭，掟完磚之後，其實去邊咧？ 嗯， 係咪建國？咁建國嗰條路咧、 嗯？ 所有僆仔你睇到嗰啲新聞稿都係噶，係咪咧？講完建國就會出現嘅咧。如果我哋呢代人就會問你啦，係 咯， 點樣建國先？有冇路線圖啊？地緣政治是怎樣、啊、建國會不會封鎖了獅子山加這個海底隧道、啊 嗯、 然後佔領機場、啊、 有沒有武器先 怎樣佔領 TVB 先 是不是坐那些的 TVB 的 game show 那些旅遊巴入去運入去然後佔領這個錄影廠先即是你每個都是一個部署 如果是九十可能已經聽不下去了 聽不到下去 聽不到下去了因為 他覺得 now 講完就會發生嘛那樣東西、啊、所以 at the end of the day 他們覺得一事無成、就是 嗯、 你看回轉頭跟著將怨憤發洩在那些最衰的郭兆傑那 裡 中間他們有很多的 terms 覺得型覺得即有 imagination 咧就已經夠噶啦，唔使推論落去。譬如舉例啫，講叫叫做咩啊？佢哋有種策略叫做咩啊？即係燒咩啊？ 焦土政策。 焦土政策，哇，幾型啊！呢、這個 terms 幾型啊？ 錯咯，其實 全民制憲幾型啊？啊， 生弊咯， 生弊啫， 系啊，錯樣咯，真係 夠噶啦，即係夠噶啦，呢樣嘢已經夠了，你唔好再同佢講話點制啊。怎樣焦土啊？冇 唔係，但我覺得呢種係一種病嚟嘅，係即係呢個毒男嘅病徵咧 ，spread 咗去社運同埋政治嗰度。即係我成日都話社交媒體係將你嘅感受放大咗好多倍。 嗯， 譬如咁樣，你生日冇人同你慶祝咧、 嗯， 你如果當你喺個 Facebook 嗰度咧， 去發表潮文嗰陣時、嗯、你係會將呢種孤獨嘅感覺放大咗好多倍嘅。 嗯， 然後跟住有一兩條彈散同你咁毒嘅咧，走去回應你咧，咁、嗯、你就覺得哇掂咯咁樣，插到盡頭就是型啦。但其實唔係噶嘛，所以我就話政治都係一樣嘅，好多時將呢種激進嘅一種觀感，嗱你記住。嗰種係一種激進嘅姿態，同、 嗯、 謝霆鋒唱呢個《玉蝴蝶扮吉他》係一樣的。我成日都攞嚟笑嘅，我話扮咩吉他啫？你又唔係 Sex Pistol， 係咯？你又唔係反建制， 你又唔係反建制，大佬你唱埋曬啲咁嘅情情塔塔嘅歌，但佢就採取一種好激進嘅姿態，然後下面嗰啲靚妹就噓咁啊，咪、 嗯、 一樣啫嘛。其實係全民制憲係嘛？建國，香港建國，好啦，咁我想問啦，你話結束一黨專政容易定係香港獨立建國容易咧？嗱，值得討論嘅喎呢個問題，即係你問我進入我個毛，我就會咁諗啦。 你個毛就係值得討論咯。 係啊， 對佢哋嚟講呢樣嘢係已經唔吸引啦。 如果你 convince 到我，咪跟你咯。係咪先？嗱，你話獨立建國就咁樣咁，英國就會出兵，日本又會幫拖，台灣又會出兵守衞香港，咁啊點樣保衞香港戰？點樣搞咧？咁啊咁咯。 对他们来说呢， 但他们不会 讨论什么的 speed， 讲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讨论过怎么做的、哦 哦、 就已经开始讲完、啊、你看个新闻稿就是 对他们 觉得讲完就已经可以了， 跟着就说我们三十年一次 跟着三十年一次无成最衰支联会最衰郭兆杰咯， 因为为什么呢，对他们来说什么的 speech 可以吸引到他呢，就叫黃毓民式，你可以 研究一下，我都我覺得 研究一下黃，唔係黃毓民式勁啲。 但連任真，我覺得一個即係我相當失望嘅一個情、就是、一個人嚟嘅。其實 黃毓民式嗰個嘅 speech 咧，基本上係充滿住激情而不是邏輯嘅。嗱，我雖然 佢最近叫啲人唔好即係去抗爭，咁又點又何為激情咧？ 咁嗰個就我唔知點解會發生啦。佢最近上呢一個講六四悼念嗰度，佢都係充滿住激情㗎嗰樣嘢。但係你要同我從佢嗰篇嘢攞到一個一連串嘅一個叫做有系統嘅邏輯咧，你係基本上攞唔到嘅。啊，咁所以咧， 即係要咁激情去叫人去唔做一啲嘢係好難，所以。抵佢發嘅真 係，哎呀諗咁都諗到，我唔要平反六四，我要共產黨倒台。我都識講嘅，坦白講，問題就係你講出嚟心虛啊嘛，我哋你明唔明啊？你都知道嗰啲嘢點，好似 點做啊，大佬， 好似好點喎、啊，大佬咁樣，即係始終即係點講咧？太老實咧，係玩唔到呢個遊戲。 嗯、 即係我好贊成阿陳文所講嘅，喺第視訊視咩三十一嗰度，喺港台嗰個節目、嗯、講哲學嗰個節目。同阿劉寶希嗰個節目， 嗯、 即係佢覺得係要分裂成為兩個人。嗱，我唔係笑佢、 嗯， 即係佢 Facebook 嘅陳文係另外一樣嘢。佢話嗰個係另外一種 language 嚟嘅。 嗯， 佢係好明白嗰個 language 係點嘅，雷劈神壇咯。 嗯， 落地獄咯，紐倫堡審判咯，係嘛？即係越係 outrageous， 越係無聊或者越係激嘅言論嗰陣時候，咪越多人回應咯。 係咯， 但係現實你見到佢另外一個人嚟嘅喎。 係喎， 係嘛？佢喺電視節目。頭是道，講儒家，講儒家裏邊嘅即係嗰個羣眾同精英嘅關係，個、 嗯、 水平係好好噶，係、 嗯、 咪？但係喺同 Facebook 裏邊嘅陳雲係兩個人嚟噶、 嗯， 所以我就話，如果嗰啲僆仔跟呢啲即係精神導師咧，佢哋要有一個反省，去到某個位咧，佢要明白其實嗰個係一個 role play， 漏咗個字， 佢都係 role play 係。 我冇讲个病症，我精神导师，即系咕噜， 咕噜系啦， 系啦，咕噜讲英文啊，唉，唔好搞乜我。跟呢啲咕噜嘅话咧，你要明白佢都喺度 role play。 咕噜都可以系 seven 嘅咕噜， 即系你如果当做真嘅话咧，你会好失落，你明唔明啊？当佢个 role play 一完嗰阵时候，转咗第二套拳嗰阵时候，其实你咪会好失落咯。我相信而家好多。本土派的年青人都面對呢個問題 我不知道我不敢肯定他哋失唔失落，因為我覺得如果根據呢本書所講嘅咧，即係頭先我哋都有啲關鍵詞出到，你話碎片時間啦，因為點解咧？譬如舉例，碎片時間作碎片閱讀咧，同我哋嗰陣時，即係我而家都仲係好鼓勵人哋睇書，點解咧？因為睇書嘅其中一個好處係咩咧？你有一種嘅深度，對一件事嘅了解，有一種嘅。所謂真係嘅理性嘅邏輯推理出嚟，但係而家啲人嘅閱讀咧，所謂碎片時間閱讀一啲可能百零字，然後跟住攞一個嘅印象。咁、呢一樣嘢咧，亦都係令到佢哋咧，其實唔係真係太 concern 太關注咧，有冇一個整體性嘅嗰樣嘢。咁、所以咧，你話而家無論係阿鬱敏好，或者依個阿陳雲好，究竟佢而家披露嘅嘢出嚟，依一代佢嘅所謂嘅 follower， 其實係注唔注重咧？即係佢種漏洞百出。 嗯， 我覺得未必注重嘅喎。 They don't care。 They don't care。係啦。 唔係咯， 未必注重 的。因為佢哋其實最接近咧，我哋所講嘅活在當下。 啊、 真係㗎。 係好好佛嘅，好禪嘅。 唔係佢真係嗰個 moment。所以我就話，譬如佢哋呢一代重視運動嘅過程，而唔係重視嘅結果嘅、 嗯。嗯。 或者佢自己嗰種參與感係一個好 sensational、好感性嘅參與嘅。 嗯。 嗱，你唔好話佢感情係假嘅、 嗯。 你見到掟磚嗰啲後生仔，我都有感情係真嘅、 啊。嗯。 佢衝上去嗰下。 嗯。 但佢未必係諗到呢個運動，我呢個行動對之後有啲乜嘢嘅影響、 嗯， 可以達到啲 achieve 啲咩目的？佢、 嗯、 就係嗰下嘅一種好 emotional，、 嗯、 即係情感動員，我覺得， 嗯、 或者係個身份動員。點解咁重視強調香港身份嘅辯論呢、 嗯、 就因為佢個動員係要靠身份動員、 嗯、 情感動員。情感動員得兩種嘅啫、 嗯， 一種就係正面嘅，更加多係咩咧？仇恨， 嗯， 負面嘅。 嗯， 情感動員最重要就是負面的、 嗯、 仇恨，用仇恨的方式、 嗯、 所以為什麼會是最衰支聯會，就是這個原因、嗯、因為這個才是用可以利用到仇恨支聯會這樣， 即是為什麼經常都會 X 人，其實 是因為 X 人有一種情感動員、 啊、 就是建立一個 public enemy 嘛， 所以他 那個是公敵，人民公敵嘛、嗯、 所以他必定出現是不停地分裂咯，必然是出現不停分裂，然後將那個所謂的抗爭的力量越削越小、 哦、這個其實如果你讀近代中國歷史你知道的，其實紅衛兵運動和太平天国運動都是一樣的、 嗯、 當它是一種這樣的號召的話，是要樹立敵人的時候、嗯、它自己內部洪秀全、啊、楊秀清、啊、石達開、啊、這些全部都會分裂的、 嗯、 本來的話打去北京都可以，大佬那時候的勢、嗯、是不是自己就散了，跟著去南京、 嗯、 到紅衛兵運動也是一樣，是吗？你看到的是每一個紅衛兵團體再細分再細分，不斷內部鬥爭、嗯、內部批判，原因就是因為他要靠樹立一個人敵人來去鞏固他自己那個追隨者嘛、 嗯嗯、 如果敵人慢慢搞下搞下就不是美帝了、 嗯、 搞下搞下就不是劉少奇了，輕埋了嘛， 是 就是敵對紅衛兵的頭了、 嗯、 所以為什麼這麼暴力，就是這個原因、 嗯、 即是這麼多武鬥、啊 嗯嗯嗯、 用這麼暴力的方式、啊、 還有一點我想提一提的，為什麼大家有沒有發覺，為什麼譬如舉例這些城邦派好，這個、普羅政治好或者熱狗好，而家其實掌權嘅、嗯，我而家唔知邊個掌權，總之昔日嘅掌權咧就係、 是、三個我都好耐冇聽。 阿陳雲同埋呢個阿黃毓民咧，因為呢一個嘅 App 世代都講佢話，其實 App 世代嘅自信咧係一個假嘅自信嚟嘅。嗱呢個如果有興趣，大家自己睇。但係最緊要嗰點咧就係、是嗯、你唔好以為 App 世代好 creative。App 世代反而是不 creative 的，因為點解咧？佢好多嘢都是抄抄貼貼拼拼，唔係 original 嘅。嗱，但係咧，陳雲嗰啲係 original 嘅，黃毓民嗰啲係 original。 original。 乜嘢人會有 original 咧？就係、是、咪就係我哋依個世代係點解我習慣會有 original 咧？因為個底子係嚟自咩啊？個底子係嚟自我哋係從冇變有嘛。我哋過去的習慣都係咁噶。我都話頭先寫一個聲明，我哋習慣咩？由第一隻字寫到最後一隻字噶嘛。而 App 世代咧係習慣係咩咧？有個原體先嘅，然後喺個原體嗰度咧就加工，即係所謂第二次創作、第三次創作。 同埋，即係我都話啦，即係 creativity 其實係要建基於一啲嘢噶嘛，你不能夠乜都冇咁樣而去 create 噶嘛。咁、 嗯、 所以其實點解你頭先講嗰啲人係佢哋 creative 陳雲或者係黃毓民也好，其實佢哋係好有料噶嘛， 啊、 即係佢好熟悉歷史啊成咁，佢咪可以放嗰度 create 你睇陳雲喺信報寫嗰啲嘢，你知道佢係一個有學識嘅人。 咁但係如果你係本身係空洞無物嘅，你本身都係一啲即係全部嗰啲碎片化嘅常識嚟嘅啫。咁、 啊、 你冇辦法可以 建構一嚿嘢。咪變咗 係啦，由嗰樣嘢再 create 一啲新嘢。 佢冇一個本尊啊。 係啦，係啦， 冇自己 create 嘅嘢，佢一定係 ride on 人哋嘅嘢。 所以佢咪動唔到之旗出嚟咯，動唔到之旗，所以最衰咪郭兆傑咯，我就係話。你明唔明啊？即係 loser 嘅哲學永遠都係毀過於人啊嘛。但你睇，就算你話阿陳文咁樣。他是自己動了支旗出來，然後你去跟他嘛，是嗎？他不會說靠去委過於人而成立一個派系的嘛、 嗯、 是沒可能的、 嗯、 是嗎？你否定別人的東西是成立不到，不可以成為一個派系、 嗯、 你有個聖杯在前面，人家才 follow 的嘛、 嗯、 所以就說靠 X 人去到選舉就慘了、 嗯、 因為你靠 X 人是拿不到選票的嘛，也都即是爭取不到支持者的嘛，所以我就說現在這個是一個即是一個時機，即是去想清楚，其實和李飛是不吸引的，我覺得絕對不吸引，即等於當時的中國的立憲派和孫中山辯論一樣、 嗯、 孫中山就是用武派，要用恐怖襲擊、 嗯、 用放炸彈炸死那些滿清大臣、 嗯、 用暴力革命。立憲派就話：，你信光緒啦，佢都得嘅，乜乜。光緒輕埋之後咧，都得嘅。清朝都想君主立憲嘅咁啊。咁你立憲派一定係唔吸引嘅，保守啊嘛，因為喺社運裏邊咧，永遠激進係吸引啲嘅，我覺得對年輕人嚟講。但係我覺得激進都有激進嘅一套要求嘅。唔係。你個口號激進就得嘅，你都要嗱，譬如你話當年列寧崛起又好，毛澤東崛起又好，其實毛澤東係一套遊擊戰嘅論述喺度嘅，我哋要避開大城市，所以我哋要反對共產國際嗰套嘅方式，因為喺上海就係國民黨嘅武裝力量最大嘅地方，你點可能喺嗰度起義呢？所以我哋要去井岡山啊，去其他地方打遊擊戰啊，咁樣。咁佢呢個最終佢嘅實踐係成功喎。嗱，毛澤東其實唔係靠吹水嘅，我覺得。佢真正樹立喺延安時代樹立起佢支旗咧，係因為佢嘅實踐令到共產黨喺對抗國民黨裏邊咧係取得重大嘅勝利。呢、這個先係毛澤東權威，而唔係靠佢嗰啲咩毛澤東選擇啊，或者之後嗰啲咩毛語錄啊，嗰啲係之後嘅事嚟，係個人崇拜嘅事嚟。所以我就話，如果你要學動支旗咧。你都是要針對香港的現實問題，你不一定跟支聯會一樣，我覺得 你要有自己的 論述，就算你說我要跟切割這個中國民族主義也好，中國民主和香港無關也好，你要有個論述之餘，你有個行動綱領，即係兩樣嘢都緊要。 即係就算你要提出嗰所謂嘅香港獨立都好，你唔好淨係靠賴即係人哋嘅講法。 最衰邊個阻住我咁咯？ 將個 copy 係或者最衰邊個阻住我？ 三百六十五日。走咗一日去悼念就阻住你啦，咁三百六十四日你做乜嘢咧？冇人阻住你啦啩，系咪？咁你霸咗维园嚟搞咯，搞足三百六十四日咧都得噶。 支联会都系嗰日筹款啫嘛，其实 系咯， 靠嗰日。 咁你咪自己上街筹足三百六十四日咯， 咪等于佢退联咁啫嘛。咁退完联之后咁 做咩？ 你搞啲咩出嚟啫？ 咁啊点系啦？大家睇到啦，咁啊点啊？系啊，拆咗大台啦，咁啊点啊？ 咁啊点啊？做啲咩出嚟？ 做咩出嚟啊？系咪好啦？继续就自己又打飞机，我成日觉得就喺个学生会里边。坦白講，你離開咗個學生會，走出去個大嘅社會嗰度咧，實際上咧係真係冇影響嘅。你去六四燭光晚會，你見到嗰啲係普通嘅香港人，佢哋諗嘅嘢冇咁複雜嘅。其實佢哋都唔係生活喺一個互聯網嘅世界，嗰啲人要翻工嘅。其實你明唔明啊？佢唔可以24小時 update 自己。 佢亦都唔會 care about 你點樣睇佢，佢話之嚟。 佢亦都唔係好 care 人哋對佢個 status 個 comment， 甚至佢個 status 永遠都係食嘢嘅啫，可能。 係啊，唔係佢話之嚟，中大學生會點睇我？我都係去咪去咯，乖。 本會決不承認咁啊！ 點啊？ 你係乜嘢啫？坦白講係嘛？所以我就話有陣時係一個，你可以咁講係一個。 咪都係咁講啦， 嗰個 gap 係大咗嘅，我覺得係， 係啦， 因為互聯網嘅原因， 係啦，呢個世代之 gap 啦，世代之 gap 呢樣嘢，即係你如果一班年青人係想真係想將你嘅理念能夠可以讓更加多香港人不同世代嘅香港人係 buy 你嘅話，你可能就需要有一種嘅有邏輯嘅論述，而我哋呢一班咁嘅老鬼 ，OK。如果我哋係需要想即係能夠同你有溝通嘅時候咧，我相信我哋嘅 approach 咧，亦都唔會嘗試去叫做用說服你啊、高過你啊呢一種嘅姿態。依、這個姿態亦都係冇用。咁都係啦，最後呢一節咧，都係只係想講一樣嘢。其實咧，我哋都唔係敵人嚟嘅。老實咁講，即係話咧，世代之爭其實係可以係好無謂嘅一樣嘢嚟嘅。 同埋我覺得， 大家嘅共同點其實大於分歧點嘅。個共同點咪就係反共。 大家最中意打呢個日本嘅嗰啲嘅 game 咧，戰國時代咧，其實喺成個戰國時代裏邊咧，最終點解成為霸主嗰個係德川家康？ 係。 系咪呢个古仔好值得学？ 好值得学习呢个。 你讲打得一定系呢个武田信玄，即系呢个 佢势力都唔系最大嗰 飞之虎系啊，武田军基本上亦都系有很多兵法，即系可以咁讲，差唔多成个战国时代里边无人法，即系公认嘅呢个武将啊。第一系嘛，跟住到织田信长系嘛，跟住到丰臣秀吉。但你要记住，德川家康系同嗰几条友系同代人嚟嘅喎。是吗？他同一代人来的。 是啊，同一代人来的。 是啊，但是问题就是在最终能够成为幕府开江湖幕府的就是德川家康。德川家康是笑到最后的人。是吗？最近我看这个大河劇讲这个真田一家，就是讲这个丰臣秀吉大阪夏之阵东之阵里面呢帮丰臣家打仗的真田。其实他们你看到德川家康老谋心算是什么呢？ 就是他能够将自己的利益摆到最后。 嗯， 就算封神，他是很不妥他也好，他仍然可以留在封神秀吉身边，是做他的左右手。 嗯， 是不是到封神秀吉轻了先至趁机去取代他。 嗯， 所以我就说这些你看到的华人里面只有这种这样的深沉内性计划的就是李登辉。 嗯， 真正实现台湾独立的人其实是李登辉。 嗯， 你看看李登辉实现台湾独立的时候是什么年纪， 好高老啦， 我想成六十几岁七十岁。 七十岁啦，差不多。 台湾第一个民选总统。 嗯， 因为台湾一走上民选，台美就是这个大陆射飞弹的钱。 啊， 飞弹演习，就是最紧张的那时候，在台湾海有飞弹演习。李登辉就说他是哑巴弹来的嘛，不射他嘛。 嗯， 是吗？这些就是我就是说德川家康性格的人。 嗯， 这一代的人是什么呢？永远他能够将自己的享乐的东西压到最后。 嗯， 他是为了一个目的，他可以一路可以做纪律 和 那个忍耐。其实这个才是呢你的成就一个大事里面呢是要必经的过程。 是， 嗯， 大事是不会你看到巴拉伯之春，其实很好的教训。特尼西亚的起义到埃及的起义，亚历山大广场，当时在开罗群众起义，你看到今日埃及是一个什么局面，又回到军事独裁。是吗？所以我就说用运动方式去改变社会，这个不是唯独是香港年轻人的问题，这个是全世界的现象的。因为互联网社交媒体这个呢，事实上是全世界的现象。大家都是想着用一个运动一战警全功。但是现实的世界运作其实不是这样。 即是李登辉的成功做一样东西，他最主要是改啱了个名字。你没听过他怎样登位吗？ 我知道。 啊，就是这个蒋经国临终之前，临终前那些人猛毛他在病床，边个继承你啊？边个继承你啊？李登辉，李登辉， 你等一阵。我觉得这个烂梗是抄李嘉诚的。话说李嘉诚生了第一个仔的时候，隔篱张就走去问他啊。咁啊，呢个大嗰阵时因为股灾啊等等咧，即系好烦啊咁样。咁佢就用潮州嘅口音咧，就系话呢个算啦，大家你入街啦，唔系呢个你拆佢啦咁。好啦，到第二个 Richard 出世嗰阵时咧，就开始好劲啦嗰阵时。咁就佢就话啊，你入鸡啦，你入鸡啦，即系大家食鸡啦咁。咁我觉得呢个 get 李登辉呢个 get 都系抄李嘉诚。咁但系嗱，呢个亦都系一个即系大家读。日本大家不喜欢读中国史呢，你试下看日本战，我自己很喜欢看日本战国史，因为他的人物是很出众，每一个人的性格相当突出，即是百看不厌的，真的。有很多表面上很厉害的人，最后为什么败亡，有很多表面上好像很低调，好像很没用的人，最终能够弹出来。 你项羽和刘邦咯， 是啊，有很多是即时不我与，因为时机的问题，到他要称霸的时候，时机已经过了，最终无可奈何，臣服于他人。所以我就说呢，就是，大家喜欢不喜欢中国史不要紧，读日本史也可以，其实你都可以有很多东西学，就是这个是一个知识的，是会令到你的人呢 是会沉淀了一些， 非常之好的。这个世良呢，或者我到最后用几分钟的时间介绍一本书，其实都跟 Internet 有关，就是 App 世代这个叫做呢，咦，为什么 数位痴呆症， 数位痴呆症呢，这本书 数位痴呆症都会傻， 是真的，数位痴呆症 真的要吃药的， 是的。咁鼓励大家看书，为什么呢？原来看书是可以令到你的数位痴呆症可以即解决到的。因为为什么呢？他这本书真的是一个脑神经科学家写的一本书，他讲的道理呢，就是如果我们成日是靠上网或者 internet 或者资讯科技来去将我们整个生活摆咗上去呢，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现在开始不记任何东西，我们不记，脑不记东西，原来呢脑那个记忆体呢，你是好像做记忆的活动呢，是一个好像运动一样的，就等于我们身体的运动一样，记忆是一个运动来的。现在我们基本上不记忆之余呢，就譬如我们 calendar 摆晒落去啊，诸如此类啊，又跟着我们不认路的。 电话不记啊，电话 number 不记啊。 电话 number 不记啦。同埋我们现在揸车不用认路的嘛，有导航 嘛。 Google Map 啊。其实呢，它个整个手机呢取代了我们很多个脑的活动的。过去会有的活动。所以说呢，其实是会导致什么呢？它是用脑神经的发展，什么有前额叶啊，海马体啊，那些是在萎缩的。 而一個嘅萎縮咧，係會導致我哋嗰個所謂嘅痴呆症咧，係提早發生嘅。咁、所以咧，點樣解決問題呢？除咗係你多啲記下嘢啦，用翻傳統嘅方式啦，譬如佢舉例啫，講喺話學校教學咧都係啦，佢話盡量手寫。就唔好用個電腦，因為點解咧？手寫嘅過程當中係用腦嘅成分係多啲嘅。 唔係我自己仍然係 keep 住點解睇實體書兩個原因、因為實體書你鉛嘅過程裏面咧，其實你對嗰個上文下理嘅掌握咧，比起喺平板電腦或者手機睇咧係唔同嘅。即係你一頁一頁咁樣去睇嗰陣時咧，即係嗰個嘅認知嘅過程，我都係有分別嘅。其實，而我覺得而家好多時咧，就大家 cut and paste 嗰種嘅心態咧。是會取代了你的思維的那個表態不是經過思維之後的表態，如果你思考了之後，我覺得是這樣的，那我在網上發表一篇文章呢，反而這個就不是一個即是沒有那種問題的、因為那個都是你經過思考過程去表達出來的嘛、現在很多時候他們的 status、或者 comment 是什麼呢，就是 cut and paste 嘛，他自己沒有經過思考過程、所以我覺得耐了習慣了這種方式的話呢，我覺得是會越來越離開書本越來越遠的， 同埋人會佢如果跟佢講咧，個腦懶惰嘅時候咧，即係就會引起所謂嘅痴呆症啦、其實影響你嘅心智發展嘅，你個人會越來越懶嘅。你發我都發覺佢嘅講法有道理嘅、你發唔發覺如果你係多用手機嘅時候咧，其實你個人好懶嘅。我哋以前咧就唔係嘅嘛，我哋以前 記電話 記嘅嘛，一路會記啦， 要記啊， 同埋你會係會去 記住個活動。几时今个礼拜约咗边个人要记 嘅、你个心智会越嚟越怠惰嘅，咁啊 好少少 影响你嘅意志力添嘅会。 我嘅 diary 都仲系手写嘅， 系好嘢， 我都仲系用实体 diary 嘅。 喂，呢、這个我觉得值得系有啲嘢嘅活动你可以用翻传统嘅方式。 你呢个讲法系，即系呢个写低过咧，我比较记得即系几时约咗咩， 系啱嘅，你讲得啱啊。有本簿仔寫低你寫嘅過程裏面，你好似影咗相咁樣嘅， 其實呢個 係記低嗰樣。 如果聽下周老闆講，我真係可能聽日就翻去買一本嘅簿仔咧，要做翻以前嗰種嘅動作，即係將啲電話寫落去啊，將啲 calendar。 唔係嗱，有陣時點解啲聽 一來咧又可以保安啲啊？ 同埋會問，即係點解我會記得咁多嘢咧？其實我同個記性同大家差唔多。但譬如我做節目之前咧。譬如我睇咗本書咁樣，我知道要做講日治時代嘅香港人，咁我就會將我睇嗰啲觀點咧寫低佢。 係啱， 寫低喺張紙嗰度嘅。嗱、我唔係讀出嚟嘅，我唔需要睇添嘅。其實，但係寫嘅過程裏邊咧， 就幫你記低咗， 就幫你記低咗喺個腦裏邊嘅。 嗱、呢個好重要嘅，做筆記。 係啊， 即係你睇書嘅時候咧，將你一啲睇咗之後咧，你諗到嘅嘢， 你用自己文字寫出嚟， 嗰樣嘢就屬於你啦。 系啦，譬如你嘅楊慕琦計劃重點係乜嘢，咁、你用自己文字寫低出嚟得。 但你如果 寫嘅過程 係， 你手機你好少啊，你手機淨係睇啊。嗱，以前咪講過咧，睇電視係令到人哋都係一個單向啊嘛，因為睇電視咧，你淨係佢就同閱讀唔同啊嘛，佢俾咩你睇就睇咩。而家其實個手機都係一個咁嘅狀態嘅，你話互動咧，其實。手機是最不互動的東西，因為點解咧？你淨係睇啊，基本上大部分的時間你係睇嘅啫。 但我覺得一些傳統的方法反而是有用的，我覺得。同埋咩咧？大家不要將 Wikipedia 當作做書，我覺得係。那是一個資訊嚟嘅。是一些 bit and piece 的資訊嚟嘅。當然有陣時係好方便，我覺得。即係但係咧，如果你話係要深入認識嗰個問題咧。靠 Wiki 是不得的， 它是一個 starting point 啫， 它是令到你對嗰件事有基本掌握，就是咁多啦。咁但如果你話要去了解一件事，去認識一件事咧，你係要有一個思考啦，第二你有一個閱讀嘅紀律啦。你要有一個好奇心，呢啲其實全部都係一個過程嚟嘅。 同埋你有一個自我嘅， 係一個 attention， 自我嘅互動啊， 專注嘅過程嚟。 將你自己諗到嘅嘢，你自己嘅經驗咧，擺翻落去個閱讀嗰度，咁嗰樣嘢先至可以成為你自己嘅嘢。 但我相信其實我哋講嗰啲嘢，佢哋都覺得唔啱 key。 係咯，嗰啲我哋嗰啲好多， 所以我哋個收視率一路跌嘅。你頭先講嗰陣時， 真係 好明顯，啲人喺度走緊啦，屌收皮啦， 老餅 老餅大佬。 好，咁我哋收皮啦，一於 係啦，都係要收皮嘅，都係。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 好，拜拜。 城寨對我嚟講係一個社群，志同道合嘅人走埋一齊，裡面有好多嘅活動，包括媒體內容。講座、課程、深度旅遊，豐富每一個成員的人民精神，成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這個社群會越做越大。